50元赠送14元复式彩票，福彩双色球喊你来领奖。福彩双色球幸运大抽奖 ，vivo X9 Plus 手机每天送。6月7日至7月6日，购买双色球单张单机20元彩票即有抽奖机会。还在等什么？快去河北福彩官方微信公众号和订阅号参与活动吧！ 以史为鉴，通古至今，评书联播，1033广播书场， 33集。可是当时已经来不及了，齐州联盟攻打的大军已经兵临城下，而严最得力的五位长老连同天龙使者已经率领大军去攻打鬼族，此刻他们无法及时赶回来救援。就这样，严遭遇奸人陷害，失去了他的国家。在大火烧起的时候，战败的他抱着云荒神剑一起跳入了火海之中。云荒的大火足足烧了3天3夜，他的大军才从鬼族赶回来救援。可是此刻攻打云荒的人已经人去楼空，而云荒剑也一起消失了。云荒五老和天龙使者发誓，无论如何都要找到丢失的云荒神剑，重回云荒帝国。后来慕容云幻含泪被带回了夏侯家，不久便生下了一个男婴，而这个男婴正是严的后代。但这件事情最终没能瞒得住夏侯世宗，他最后发现自己深爱的女人不仅背叛了自己，而且还为别的男人生下了野种。当他知道这个男人不是自己亲生骨肉的时候，便动了杀机，要杀那男婴。但当时的云幻苦苦哀求，并以性命来做威胁，他只好暂时留住了男婴的性命。后来夏侯寺中每每看到慕容雪的成长，便从心底发出一股难以压制的恨意，发誓要杀了他。他最终狠心的命人将云幻的记忆封印在了这颗龙鱼眼中，并且开始残忍地折磨着这对母子。良久，慕容雪才缓缓睁开紧闭的双眼，眼中依稀有泪光。叶金红看着他问，怎么样，你看到你亲生的父亲是谁了吗？他点点头，然后淡淡地说，我母亲失去记忆之后就一直在等那个男人来接她，可惜他早在27年前就葬身火海了。唉，现在我才知道我的父亲为什么会这么恨我。见他突然低沉地垂下头去，他不解地又问，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吗？原来真相是这样子的，真是令我没有想到，这些人为了追求自己的欲望不惜牺牲别人的性命，而我娘也成了为他们利用的工具，最终害人的终须自尝恶果。我爹他最终还是失去了他心爱的女人，要怪只怪他粗粗算计别人，最后连我娘也打伤了。能不能告诉我故事的真相呢？他问。他点点头，然后把龙鱼眼交给他说，我们先离开这儿，然后我再把这个故事告诉你。这颗龙鱼眼是我娘留给我的最后遗物，你替我好好收着吧。叶惊鸿把冰冷的龙鱼眼握在手中，然后点点头，二人便匆匆离开了罗刹庙。出了黑森林之后，慕容雪才将整个故事始末告诉了叶金红知道。叶金红此刻才明白为什么自己在第一眼见到他的时候就觉得很熟悉，原来慕容雪是严的另一个儿子，而他和北冥秋红居然是同父异母的兄弟。他也万万没有想到 那个没有人性的父亲居然会是夏侯世宗。而他一直不想提起也不愿意回去的地方正是夏侯家。或许一切都来得太过突然，这些不仅令慕容雪不能接受，就连他一时也无法相信，原来慕容雪的命运会如此曲折离奇。倘若不是这颗龙鱼眼，或者他这一辈子也不会知道自己的神圣父亲是谁，更没人知道27年前云皇那场大火燃烧时发生了什么事。他突然想到了狼月家的那场大火也是少了3天3夜，这难道就是宿命？一切都是无法逃避的宿命，冥冥中早有定数。而他们兄弟二人生来就是仇人，这是一个无法让人容忍和接受的事实。对于慕容雪来说，他也不愿意去承认，如同他永远也不想承认自己是夏侯家的人。建红，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事？他点点头。你说。这件事不要告诉任何人。你不想让人们知道你是云欢的后人吗？他摇摇头，然后略带浅笑地说，其实我是谁不重要，我也不想去问了。我不是云欢的什么后人，也更不是什么夏侯家的人。今后我只想做个简简单单快快乐乐的慕容雪。他看着他忧伤的脸，此刻似乎能够明白他心里的那份沉重。倘若他的出身能够简单一些，倘若他只是一个平凡人家的小孩，或许一切都会好一些。他的过去他不能承认，他的现在也不能去告诉别人，这份沉重是需要强大毅力来忍受的。他半蹲下来，伸出手来握住他的手，然后抬起头来看着他，温柔地说，你只是我的爱人，其他的就让他随风而去吧，有太多的事是不该让你来一个人承受的。雪狼，我答应你，这辈子只要我们俩在一起过开开心心的日子就好，什么江湖上的事我们都不要去管。他柔柔的一笑，然后伸出双手来捧着他的脸，这月牙一般宁静秀美的脸能让他此刻变得安心起来。他情不自禁地在他额头上亲了一下，然后笑着说，呵呵，能不能再叫我一遍？雪狼，雪狼。金红，他开心地将他拥在怀里，此生都不想再放开。话说这霍夫人舟车劳顿到达夏侯家已是数日之后，夏侯世宗收到消息，得知霍夫人要来，便早已命人在门口等候。晌午时分才见的一辆黄色顶棚马车从集市上缓缓赶来，马车后跟着一行家仆，赶车的人正是那叫小何的女子。不难猜测，马车内坐着的必定是霍夫人无疑。只见这辆马车才缓缓在夏侯家门口停下，家仆就已经赶快跑进去传报。不久夏侯家的人便赶出来迎接，这霍夫人的派头似乎比那霍庄主的派头还要大一些。这次不仅有夏侯家的两位兄弟夏侯云城、夏侯云迪出来迎接，就连夏侯家的家主夏侯世宗也一并出来迎接。只见这夏侯世宗看着霍夫人的马车，也不命别人去接，反而是派了大儿子夏侯云城前去接车。夏侯云城本人似乎也颇为乐意，只见他满脸春光地走过去，在马车边轻轻对里面的人说，家父命小侄前来迎接夫人下车。这话一半温柔，似又有着一半挑逗的味道。 夏侯云城虽然垂涎霍夫人的美色，早就和她有来往，但只奈于夏侯世宗的威严，一直不敢怎么造作。不过霍夫人倒是偏偏喜欢看这些男人为她争风吃醋，并略带挑逗地伸出一只玉手来，软软地搭在她伸过来的手背上，轻轻地这么一握，然后轻声细语地说了句：“多谢。”这夏侯云城趁机便把自己的另一只手也搭在了他的手背上，摸了摸，才肯扶他下车。这举动当然是细微的急，并没有惹什么人发觉。而此刻夏侯世宗的眼睛只是直勾勾地盯着霍夫人那白玉兰花般的笑脸，嘴上却说道：“难为夫人亲自跑一趟。”霍夫人半笑半怒地说：“都怪夏侯家主你不给面子，家父来夏侯家做客这么多天，你都不愿意把这笔生意谈妥，难道是嫌我们送的礼不够？”霍夫人说话间已经挥了挥手，小河便命人将那些带过来的珍珠、玛瑙、玉石、金银一箱箱送了进去。这夏侯世宗脸色未变，也不看那些东西，只是笑着对他说：“那夫人，这不是在怪我吗？这次夫人可真是怪错好人了，只不过是霍师兄贪恋鸳鸯的舞姿，自己说要多留几日的。”“ 哼，你们这些臭男人都是见一个爱一个的，我看那鸳鸯也是你设下的美人计吧？”“ 哪里哪里，对老夫来说，除了霍夫人你，天下哪里还有什么美人呢？”霍夫人冲他抿嘴一笑，然后将手从夏侯云城的手背上移开，颇为自然地搭在了夏侯世宗的手上，随后便跟着他缓缓进了夏侯家。这一幕在夏侯云城眼里看着着实是有些愤怒，不过这暗暗的怒火也只有霍夫人心里明白，他此刻连看都不看他一眼。夏侯云城握紧了一只拳头，却不料这小小的举动居然被门内的妻子妙娟看到了。那妙娟咬了咬牙齿，然后转身生气地离开。“大哥，我看这霍夫人可不是什么一般二般的人物，你最好别打她的主意。”三子夏侯云迪年少，说起话来也没有什么顾忌，父亲、大哥和霍夫人的事他也察觉不少，总觉得这个女人表里不一，不是什么好人。“其实夫人何必破费，这些东西向来不如夫人你令人赏心悦目，只要夫人你肯往夏侯家跑一趟，又有什么生意是做不成的呢？”“ 呵呵，我看我要再不过来，且不说这笔生意谈不成，只怕连霍神庄主都要赔给你了。” 夫人说笑了，夫人请。夏侯世宗将霍夫人带到了会客大厅，然后命令下人去通传霍庄主过来，随后又借故打发两个儿子离开，这才按耐不住，一把抓住霍夫人的手说：“夫人可真是让我日思夜想啊。”“ 哼，你们这些臭男人都是说谎逗我开心，说是一样，做却是另一样。你家妻妾成群，什么样的美人是你稀罕过的？今天是什么鸳鸯，明天就是什么凤凰的，我在家住你眼里又算得了什么？”“ 哈哈哈，可是世宗心里只有夫人你一个呀。”说话间已经一把拉过霍夫人抱在怀里，那霍夫人眼波暗动，软弱无骨的手指轻轻地盖在了他的嘴上。 撒娇一般地说，那你便做了这桩生意可好？ 夏侯世宗摸着他放在他嘴上的手，然后亲了一下说，夫人，这桩生意可是杀头的买卖。 我才不信，你心里会不想呢。 他说着又用另一只手在他胸口画了画。怎么会不想呢？既然人在江湖，生死早就置之度外，不过还要看夫人你是怎么对我的。 哼哼，你倘若答应了，还有什么是不能得到的呢？ 他笑着对他说。夏侯世宗眯着眼，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你放心，霍神山庄的财力加上你们夏侯家的人力，要办成此事并不难。何况你儿子夏侯云烈已经入赘那浮云宫，要达成此事更是轻而易举。 哈哈哈，夫人果然聪明绝顶，要贩卖私盐进入山州，倘若这笔买卖谈妥了，只怕霍神山庄要富甲天下喽。 我们得钱你也不吃亏，你想想到时候你还可以就此完成你心中所愿，这岂不是一举两得之事？ 我乔夫人果真是冰雪聪明，天下第一人呢。老夫心里想什么你都知道，可是你心里想什么我却一无所知。 我心里想什么你当真不知道吗？ 霍夫人说完低下头，用雪白的牙齿咬住他的一只耳朵。 霍庄主到。 此刻院落里的家丁高声通传道，只见那霍庄主已经大步流星地走了进来，见着霍夫人和夏侯世宗各坐一边，已经彻底掩饰住刚才的暧昧举动。 庄主， 霍夫人说话间已经向他走来，然后故意生气地问他， 是不是夏侯家的姑娘太美了，你都忘记回家了？ 没有啊，一定是夏侯师兄在和你开玩笑吧。 霍庄主陪笑着说，却见那夏侯世宗的耳垂边还留有霍夫人红色的唇脂，心中一股怒火便不由而生。不过心想自己此刻还需要依靠夏侯家帮忙，只好暂且将怒火压制下去。 庄主，夏侯家主刚才已经答应了咱们，愿意把山州私盐的生意让给我们做。 那可真是要感谢夏侯师兄了，看来还是夫人你厉害，夫人一出马，夏侯师兄便答应得如此爽快。哈哈哈， 霍庄主哈腰一笑。霍夫人打趣着说， 什么嘛，明明是你贪恋美色没心思好好办事，还怪人家夏侯家主。 夏侯世宗笑着对他说， 霍师兄，难得霍夫人今日来咱们夏侯家一趟，又舟车劳顿的，不如你先陪他下去稍作休息，今晚世宗要设下家宴好好款待夫人。对了，到时候再命鸳鸯为大家舞上一曲如何？ 霍庄主点了点头笑着说， 这样甚好。 二人都是笑里藏刀，各有打算，但表面却都是风平浪静一般。自从叶金红悔婚之后，浮云宫便借此为原因带领夏侯家的人不断的无双宫找麻烦。北冥秋皇虽然仗着云荒剑的威力并不把他们放在眼里，可是近日来也有许多江湖人士相继的赶到山州意图不轨，他们的目的显而易见 便是为了这柄绝世神剑而来，要来的总是逃不过。当年这些人便如同苍蝇一般盯上了云荒帝国，如今历史似乎又要重演了。本集播讲完毕，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 家乡在日喀则，那里有条美丽的河，阿曼兰说牛羊满山坡，那是一位菩萨保佑的。蓝蓝的天上白云朵朵，美丽河水泛清波，雄鹰在这里展翅飞过，留下那段动人的歌。哦，那里那里别美好，哦，那里那里别美好，哦，那里那里别美好，哦，那里那里别美好。 知道温柔困难 帮时间燃烧，谁也逃不掉。爱到发狂，输不念叨，就是不能少。情迷乱，情浮躁，情歌阻在耳边绕。有人哭，有人傻笑，有人微笑。笑不过，走不少，多愁善感的好笑。这世界大又小，两个人刚好。想要对他好，怕他不明了。男人的心思，有时放风骚。自由也要宠，爱也要女人就像猫。怕给太多，怕给太少，爱情难预料。心迷乱，心浮躁，情歌阻在耳边绕。有人哭，有人傻笑，有微笑。笑很多，醉很少，多愁善感的好笑。这世界大又长，两个人刚好。不怕再次太慢，终究会遇到。不要太急太快，爱要有情调。情歌总在耳边绕，有人哭，有人傻傻的微笑。想很多，醉很少，多愁善感的好笑。这世界大又长，两个人刚好。情迷乱，情浮躁，情歌总在耳边绕，有人哭，有人傻傻的微笑。想很多，醉不少，多愁善感的好笑。这世界大又长，两个人刚好。这世界两个人刚好。这世界两个人刚好。 赠送三注单式票，满50元赠送14元复式彩票，福彩双色球喊你来领奖。福彩双色球幸运大抽奖 ，vivo X9 Plus 手机每天送，6月7日至7月6日，购买双色球单张单机20元彩票即有抽奖机会，还在等什么？快去河北福彩官方微信公众号和订阅号参与活动吧。 以史为鉴，通古至今，评书联播。1033广播书场 34集。公主，听闻江湖中有不少门派进入山庄。叶琳琅颇为不安地看着北冥秋红说：“ 不 不过此刻的北冥秋红自视甚高，并未曾把他们放在眼里，只是淡定从容地下着手里的棋子。 公主，不仅如此，就连和我们联盟的福云宫也仗着夏侯家的势力还是不把我们放在眼里，难道公主就一点都不担心吗？ 北冥秋红下落一颗棋子，然后淡淡地说，联盟只不过是暂时需要罢了，其实庄上剑这只老狐狸多年来早就对我们无双宫虎视眈眈了，如今不过是毫不羞耻的露出了狐狸尾巴，他心里的那点想法我又怎会不知。 那公主对这些门派竟毫无忌讳，难道那云荒神剑真的那么厉害吗？ 琳琅，你何时做事如此没有把握了？现在我有云荒剑便能敌万敌，无双宫又何必畏惧这些小门小派？ 我倒不这么觉得，倘若他们联手起来对付我们无双宫，只怕是场恶战。 你不用担心，我自有打算，该注意你手里的棋子了，否则就再无生还的余地了。 啪， 叶琳琅似乎有些生气，回首将桌上的棋盘打落。 我真不知道你的打算，你为何不肯告诉我呢？难道我就真的这么不值得你信任？难道我在你心里的位置真的比不上叶惊鸿？ 北冥秋红用手紧紧地握住那枚未落的棋子，淡淡地说，琳琅，人只能相信自己，你跟我这么久难道还不知道我的脾气吗？ 我就是不知道，总觉得你离我们越来越远。 叶琳琅说着情不自禁地有些失落起来。北冥秋红起身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肩膀，然后对他说，像你这样浮躁的心态，倘若大敌当前又能如何？他毫不留情地从他身边走过，然后随手将那枚未落的棋子打在落地的棋盘上，那枚棋子深深没入棋盘，宛如连体一般。 夫人，我真是看不惯夏侯之宗那个老色鬼，他成天对你虎视眈眈的。 回屋后，霍庄主便生气的双手握拳敲打着桌子。霍夫人并未立刻答复他的话，只是稍作眼色命小何出去把风，这才坐在椅子上冷冷地看着丈夫说， 你生气有何用？夏世宗是个老色鬼也好，倘若他不好色，我们如何能利用他的势力进入山州夺取那云荒剑？ 夫人，我真是不明白为何你要借贩卖私盐骗他。 哼，你这个窝囊废，成天窝在小小的霍神山庄，只会看着自己的妻子被别人欺负。我问你，你就不想成为天下人所敬仰的人物？你就不想靠那云荒剑的神力来威震霍神山庄吗？ 我当然想，可是夫人你有所不知，那神剑虽然厉害，但他只听命于云荒的传人，一般人是驾驭不了的。 倘若一般人驾驭不了，江湖上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去争去抢？我告诉你，其实云荒剑的秘密我已经从夏侯云城那儿打听到了，据说只要将云荒传人杀死之后，再将他的血注满血池，再以此池封剑起期49天，便可解除人剑之间的生死契约，到时候云荒剑便会听命于新主人的命令，新的主人便可以得到云荒剑的神力。 他怎么会知道这些事？ 正所谓美人心计，其实夏侯世宗曾经有过一位姬妾叫云幻， 他们利用这位美人得知了云荒剑的秘密，并且知道了如何解除神剑上的契约封印，而这个秘密又正好被他的大儿子夏侯云城知道了。他为了得到我的美色，便把这个秘密交换给我。 哦，夫人，就连夏侯云城也。 没错，所以你要记住，他们对我所做的一切，也就是对你的耻辱。我告诉你，无论如何，你都要咬紧牙关，替我把云荒剑夺到手。否则今日的霍夫人，日后可能要改叫夏侯夫人了。 霍夫人这一条激将法，一定要夺得那把绝世无双的神剑，并且一定要亲手杀了夏侯父子。霍夫人既已经激起了霍庄主的斗志，便暗自得意地笑了笑。 夫人，你放心，我一定会把这件事办妥。 你只身进入山州，只怕势单力薄，我已为你收拢了一人，他不仅认识去山州的路，而且对福音宫和无双宫的事也颇为清楚，到时候你便带着他一起上路。 话说数日后，霍庄主便随同夏侯家的人一起进入了山州，而杂耍班主以及他的两名手下大块头侏儒也跟了去。重回山州，这可是杂耍班主万万没有想到的事。不过既然是替霍夫人办事，自然是要竭尽全力了。何况他这次的身份是霍神山庄庄主的贴身随从，一路上他都在盘算捉摸着，见到叶琳琅后要怎么逗逗他好。想到这儿，竟然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霍庄主不明，所以问他， 你笑什么？庄主大人，小人没笑什么。 他忍住笑容继续赶路。霍庄主叹息，看看这个邋里邋遢的贴身随从，不由自主地摇摇头，也不知道夫人是怎么想的，为何要把这么一个只会吃饭不能做事的窝囊废安排给自己。一开始还以为这人有点什么本事，可一路上来看也不过是酒囊饭袋之类的，他身后跟着的那两个更是长得没什么人样。这一次前往山州，虽然夏侯失踪没有同往，不过也派了夏侯云迪陪同。这夏侯云迪虽然年龄尚轻，才有20出头，但办事倒也算得稳妥得当，加上到了山州便有入住于浮云宫的夏侯云烈接应，此趟生意必定稳妥。不过夫人心底盘算的也颇为有道理，心想的夏侯失踪是何等的厉害，要夺那云荒神剑倒也不急于出手，必定是夫人所料的那样，先利用浮云宫的势力去夺那把神剑。如今武林人士个个窥伺于那柄神剑，此番山州还不闹得天翻地覆，争得你死我活，先等他们杀得精疲力尽，夏侯家再趁机出手，必能稳夺宝剑。到时候这剑无论是在百名秋红手中，还是落入庄上剑等人手中，夏侯家要夺都不难。所以他们霍神山庄想要得到这神剑，必定要先下手为强，否则如何能够玩得过夏侯世宗的老狐狸。一想到夏侯世宗那张老奸巨猾的笑脸，自己心中的那股无名之火也不由自主地燃了起来。此刻他恨不得把夏侯世宗撕成个稀巴烂。而此刻浮云宫内，夏侯云烈正在和庄上剑秘密商讨如何夺取云荒剑一事。 岳父，你且放心，我刚收到飞鸽传书，夏侯家的大队人马不日便会达到山州，到时候我们攻打无双宫便再无后顾之忧。 庄上剑点点头， 此刻奉命外出办事的童冠飞也赶了回来。 师父，鸟茶的事情我已经查清楚了。 哦，快说说看。 是啊，师父，据托暗中调查，近日来到山州的江湖门派不仅有昆仑派、丐帮、仙鹤派、赤莲教，就连铁拳门、神枪堂、铸剑堡、金蛇门和鬼族的人也都来了。 庄上锦摸了摸胡须，然后仰头哈哈大笑。 看来此次江湖倒是热闹的极呀。 师父，我们这次真的要对付无双宫吗？秦师兄和叶姑娘曾经有过婚约。 童冠飞看着庄主庄上剑异常兴奋的脸，不安地问。 庄上剑看着他说， 飞儿，想成大事者不拘小节，是他们无双宫不讲信用，又悔婚在先，他们不仁不义，倘若将来又倚仗着云荒剑道神力打开杀戒，要灭我福音宫，该怎么办？ 飞儿，师父要夺那云荒剑也是无奈之举啊。 夏侯云烈点点头，对童冠飞说， 没错，二师哥，你可曾想过是谁害了大师兄他要闭关，是谁让我们浮云宫大婚当日丢尽了颜面？再说那无双宫曾在武林大会上抹黑过浮云宫，才害了咱们公主不能力争武林盟主之位，倘若不是他们在背后陷害，今日的浮云宫早就已经名震七州，成为统一武林的霸主了。我想二师哥你也不愿意浮云宫落于人后吧？ 童冠飞仔细想想，夏侯云烈所说又未尝不是呢。倘若日后无双宫意图独大，北冥秋红和云荒剑的势力他们是怎么也无法抵挡的。想浮云宫成为天下第一，这是他和师兄弟们多年来的心愿，倘若如今能助得师父一臂之力，他童冠飞是在所不辞的。 他用力地点了点头， 对，师父和云烈都说得对，成大事者不拘小节，如今我们要目标一致，那云荒剑必定会是我们浮云宫的。 好，飞儿，难得你肯明大礼，来来，你看看，这就是无双宫的地形图。 三人相聚在地图旁，开始秘密商议起来。而此刻山州城内已经是一片混乱。 你说什么？说我铁拳门的人不配拿那云荒剑？那你们仙鹤派要算什么东西？ 说话间，大街上的两个门派已经分成两边站着，而过往的行人也纷纷赶去凑热闹围观。只见在街上准备大打出手的，乃是铁拳门和仙鹤派的两帮人马。两边的人都虎视眈眈地看着对方，各不让步。一个路过的赖犁头见街上有人在围观，立马好事地朝人群里努力地挤去，海边不要命地问着， 什么情况，什么情况呀？ 里面抱拳观看的人嘻嘻笑着说， 是铁拳门和仙鹤派的人在打斗呢。哎呦，这几天都有热闹看呐，前些天才有门派针锋相斗的几场，如今又来了呀。 可不是，听说都是为了无双宫拿把什么破剑来的。 既然如此，干嘛不直接冲上无双宫啊？在这儿耗着干什么？ 你懂什么，这是江湖中人在摆下马威，先把弱的门派给吓走喽，才好去无双宫夺剑呢。 去去去，那他们怎么还不开打呀？ 赖犁头似乎等得不耐烦了，高声嚷嚷起来。又一番行人围观上来，僵持在人群中的铁拳门和仙鹤派终于按捺不住，双方大打出手起来。却听得一片厮杀声大起，里面开始一片混乱，那刀光剑影间不见人踪，踏杀流尘之中一记记鲜血飞溅，场面已是狼藉一片。 哎呦呦，还真动人格的呀。 观看的人都不由退了几步，却神情高涨，愈发兴奋起来。不知何时，被人削掉的一根手指头突然飞进了人群中来，刚好砸在那赖犁头脸上，手指头上还血流不止。他吓得大叫，突然有人将他提了起来，只见是一名虎背熊腰的大汉，一脸横肉在脸上乱颤，恶狠狠地说：以为江湖人打斗是耍猴戏给你看的吗？说完一掌打在他的脑门上，当场把赖犁头给杀死了。 哎呀妈呀，杀人啦！ 围观的人这下才知道，都抱着脑袋喊爹叫娘的跑开了。楼上喝茶的人看着热闹，冷冷一笑，对身边的青衣男人说：哼，又打架了。 错，是又杀鸡给猴看了。 那答话的青衣男子头顶冠带，一副眉清目秀之样，不过脸上却无半点血色，他便是神枪堂堂主冷如环，江湖人称锁喉枪。而另一位说话的大汉则是铸剑堡的堡主锁一龙。冷如环冷冷地挟着口里的茶，然后半抬眼角地看了看楼下尘土飞扬的打斗场面，突然啪的一声把手里的热茶给倒了下去。这茶刚好泼到楼下打斗中的一名胖子身上，那胖子艰难地抬起脖子来看着楼上，高声大喊：是什么人竟然敢泼本大爷茶水？冷如环冷冷一笑，提起身边的银枪扔了下去，然后人也嗖的一声跟着跳下楼去，动作麻利迅速。只见他银枪落地，人却如同仙鹤一般单脚高高立在墙上，冷冷地看着他说：没泼你冷水就算好事儿。 你是何人？你可知道我爹是谁？ 胖子瞪大了眼，用手指着他大叫道： 好，那你爹是何人？ 冷如环半笑着问。胖子得意地颠了颠大肚子，然后趾高气扬地说： 哼，实话告诉你，我爹就是铁拳门的门主晚江恶，我就是他的独子晚江仇，怕了吧？ 你爹是你爹，我婆的是你，又不是你爹。 你欺人太甚。 晚江仇说完一双铁拳在胸口上打了打，然后如同蛮牛一般向银枪上的冷如环打去。那冷如环是何等人物，只见他不紧不慢地从银枪上跳下地来，左脚一个弹腿，便十分利索地将身边的银枪从地上踢起，右手握住枪，双手这么一抖，一个回身银枪直抵万江愁的喉上。那胖子万江愁此刻吓得双腿都一些哆嗦了，这枪出得太快，他连看都没有看清楚。他是怎么也想不到对方居然如此轻而易举地攻下了自己，只能呆呆地站在那儿，双腿一软，吓得跪地求饶： 大爷，是小的有眼不识泰山，你放过小人吧。 冷如环哈哈一笑，看着万江愁说： 哼，怎么刚才不是自称大爷的吗？现在怎么又叫自己小人呢？ 本集播讲完毕，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